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同学们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中央公园，悉尼的歌剧院，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神探，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开启啦！鼓掌。 各位亲爱的大学生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楚嫣。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彤啊，我和楚嫣已经是这个老搭档了哈。但是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青春联盟和大家见面， 没错， 非常的开心，请大家多多关照。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留学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期待的。 没错，我们这个海外高校情报站呢，主要注重的就是如何培养人才。 对， 那咱们培养人才呢，根本要依靠教育。在咱们中国呀，国家已经做出了这个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留学的机会去增长见识，将来能够更好的报效祖国。那么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还是要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打个call是吗？ 没错，为我们的节目， 我们要打的是岳阳长途电话， 对， 国际长途电话， 我们打的国际长途电话。 是， 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呢，是一个专注于留学领域的节目专栏。在这里呢，有最实用的留学资讯，有最鲜活的留学体验。您想知道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感兴趣或者有疑问的留学难题，请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邀请各路留学达人为您一一解答。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一定去给我们的这个982青春联盟的新浪微博进行反馈，因为在这里呢，您将得到非常的至尊的、非常豪华的、非常的一对一、有针对性的解答， 可以说是2.0版加强版优享至尊的私人留学定制服务。 可能再发的时候都已经是3.0升级了啊！ 没错， 其实楚嫣刚才在说到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本人已经很有这个工作的热情和精神了，可能你也有一个留学梦哈。其实我之前也是了解了很多很多。我的这个朋友自从接触到这个留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也是变得这个斗志满满。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受到了你这个热情的感染，我得先谢谢你。 天哪，别夸我，我容易骄傲啊。 我现在内心已经觉得跃跃欲试啊。 内心非常的沸腾，想跟大家一起进行好好的探讨，今天也好好学习一下啊。 嗯、 那么其实对于国内很多准备要出国的同学来说，压力其实不小了，因为11月份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倒计时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对，可以说最后一哆嗦都在这一段时间了。 对，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忙、 嗯、 你看最近很多好朋友都已经走入考场，要考雅思、嗯、啊，还有一些 PES 啊，一些具体的课程、 嗯、 其实学习起来是有难度的啊、 嗯、 还有一些推荐信啊等一些材料的准备，其实都需要集中打包进行递交的阶段了、 嗯、 其实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是需要三头六臂才能把每个事情兼顾得那么好、 嗯、 但是其实问问各位小伙伴，大家的这个申请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呢？ 一会儿人家该 有没有慌了呢？ 人家该换台换台了啊！ 不要换台，不要换台、啊、 不要再催人家了。 我们俩用美妙的声音和足够有用的信息来吸引大家。 没错，这其实我相信小伙伴们肯定已经早就胸有成竹了。 嗯， 咱们也不用太催了。 我的担心 是多余的。嗯，闲话少叙，赶快进入今天的我们第二个环节 ——高校 大事记。啊，去英国留学，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特别心仪的目标院校。那么在申请院校的同时啊，院校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入学条件。 嗯， 比如说这个 GPA 平均 学， 对， 很在意的绩点， 对，平均学分的绩点、嗯、还有这个雅思成绩。 对， 那么很多的小伙伴们就给我们在线上留言说，那我到底我什么样的学分绩点和雅思成绩能够申请到我喜欢的学校呢？那么今天呢，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就为大家梳理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水平的 GPA 和雅思能够去什么样的学校。 哎，这个我也是有所准备哈、 嗯、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干货之一、 嗯、 啊，就是起码上说这个标准是什么，大家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能申报什么样的学校，这样一个非常关键和基础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的。那首先、嗯、我就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OK， 来、 哎、 请我们张老师， 哎， 画重点，我们拿起红笔在这块做笔记啊。 嗯，小本本拿出来啊，掏出来，张老师开始给大家播报一下下具体的这个信息了啊。 嗯 啊，其实要想这个精准的选择学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提前啊看一下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啊。首先来看，大家如果说平均的这个成绩哈、啊，就是这个绩点能够达到90分以上啊，这已经说是非常的学霸了，可能在一个班里已经是名列前茅，非常的值得信赖和非常的值得这个羡慕的对象， 名副其实的学霸成绩。 是英国留学的申请条件中，如果说你的成绩真的达到了这个学霸水准90分以及以上的话，那么在英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一等一的毕业成绩了，非常的值得就是信赖，非常的值得肯定的。 嗯 嗯，如果说其他条件也都非常优秀的话，那么可以申请英国前15名的学校。那么反过来说，那么在英国呢，要求学生必须达到90分的成绩的一些学校呢，在英国也是一些非常一流的非常顶尖的学校了。 嗯， 比如说牛津啊，剑桥啊、 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还有圣安德鲁斯大学等等一些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具有专业优势的啊，而且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些非常牛的学校。 嗯 啊，当然在每年的这个申请大军当中啊，其实能够达到这个水准的学生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嗯，毕竟是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儿嘛。 对对对， 拿到这个水准的学生还是比较少的。 嗯， 那咱们还要继续划重点的是啊，如果你是211大学毕业的，雅思7分，那么就可以冲击英国前5名的 top 5的学校。 哎，可以 像这个，对，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牛津、剑桥、伦敦政经、帝国理工等等。那如果呢，你这样具备了这个高水平的学科背景，但是雅思只有6.5分， 哦， 你就只能去申请在排名前30名的学校。 哦， 嗯，所以说这个雅思对于出国留学申请起到的作用 是 至关 重 要 的门槛，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 对对对对对。那么其实前30名的学校呢，也包括像华威啊， 嗯， 地理啊，圣安德鲁啊，谢菲尔德啊，伯明翰啊等等一些也是比较名牌的学校了。 没错。 如果说你的平均绩点达到了85分以及以上的分数啊，其实我就处于这个行列之中哈。那么在留学英国的学生大军当中呢， 学苏吗？ 其实应该算伪学吧， 伪学吧。 对对对。 就是离学霸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成绩还算是 也还不错， 算上等吧。自我夸一下，但其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哈。其实这样的成绩，除了说像这个牛津、剑桥这样的一个非常顶尖的学校之外呢，其他学校其实均分要求都是基本上达到了，还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条件也同样是优秀的情况之下，无论什么学校还是专业，其实申请起来都会非常的顺利，尤其是211类的大学，那么前30名的大学其实应该一般都是能够拿到 offer 的。 没错。那么对于不是211类大学的学生呢，其实如果你的平均绩点也在85分以上，你选择15到40名的大学成功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当然，但是这个还要需要分专业啊，每个专业的要求各有不同，具体怎么样需要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再具体去 研究一下。是。 但是无论如何呀，85分的均分都是很不错的分数。只要你自己喜欢的学校，都可以去尝试申请一下，不要放弃。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85分、90分以上，这是一个比较学霸的成绩，也一直在说分数。其实在大学里面，本科生的这样一个绩点，其实包括雅思的成绩，都是能够让你去决定这个留学的这个成绩，包括它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标准。说到分儿啊，我们从小学就说这么一句话，分就是学生的命根儿， 没错。 那么其实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过程中，大家也一定听到了，在留学的过程中，这个分数依然非常的重要。那么希望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赶紧抓住这个青春的大好时光，好好的学习啊，好好的为自己将来如果有留学的这样一个想法奠定好一个好的基础。对。其实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一下，就是如果想去英国留学需要的最底线的分数，如果说平均分是80分的话，那么是英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一个普遍的要求了啊，就是要基本上达到。如果是普通专业，那么10名以后的大学都是可以申请考虑一下的。当然还需要跟自己的雅思的成绩还有毕业的学校进行结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雅思和毕业学校似乎可能更占主导作用一些了。毕业学校标志着学生的均分的含金量，那么雅思成绩呢，就是你的语言能力的表现。如果这两者的条件都能达到很好的水平的话，那么申请英国前30名的学校也都是可行的。 没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两个因素你要哪个胜出了，就有很大的几率申请到你喜欢的学校。 没错。 那么如果211大学的学生有了80分以上的成绩呢，雅思有6.5分，那么申请排名在英国20到30名的学校的录取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这格拉斯哥大学，还有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卡迪夫大学等等。不过呢，这个也要看具体的专业，如果专业不是很热门的话，也许可以申请到更好的学校。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说这个其实80分啊其实是一个基础，但是很多朋友可能稍微有一点尴尬，这个分数没有上80，比如说78、79这样的啊，就差一丢丢， 差一点点。 对，有一些不是很幸运的孩子哈，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大家不要直接的放弃，那你有可能说要你跟这个大学啊，跟这个学校进行好好的商量一下，能不能适当的放低一点点的标准，可能说你的雅思成绩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如果同样非常优秀的话，可能学校也会放宽一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说差得多的话，如果说平均分数75到77分，那就是有点尴尬，可能几率就比较低了。如果说没有达到大多数大学要求的80分，那么很多情况下只能啊望分兴叹了。 唉，没有办法呀，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但是呢，还有一些英国大学也许会考虑到你读的是重点大学，会适当的降低要求，特别是当在读的这个211大学的专业排名还不错的，所以如果是211大学的学生有了75分以上的平均成绩，差不多可以申请一般的学校了。但是大多数学大学的普通专业的最低要求呢，就是75分，几乎就不能再低了，最低也要75分。 我们说到了80，又提到了75啊。其实英国大学要求只有就是再低一点的70分的学校少之又少，这个就是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了哈。如果学生的成绩是70分的话，那么多半就只能申请就是50名靠后的学校了，就是你在自主选择上可能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在71分到73分以上的，其实同样也是哈，其他方面如果比较优秀的话，可以尝试申请一下排名30到50的大学。但同时啊，就是你的刚才也提到像雅思啊一些语言功力的一些成绩可能要求高一些了哈。如果说你的语言成绩不错，能够达到7分啊，拿到 offer 的几率其实 实也相对来说也会变大了。 嗯， 如果是211大学毕业，当然那就更好了哈。 嗯， 一般来说211大学73分的含金量可以抵得上非211大学的75分左右，成功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嗯嗯，哇，简直是满满的干货啊，都是实用攻略贴，大家要随时画重点啊。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目前在英国大学当中的授课型硕士几乎都已经全部开放了。那么各位准备去英国留学的大学生朋友，你们已经可以开始向你们的目标院校发出申请了，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签证申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哈。 嗯、 如果说这个签证没有申请下来的话， 一切都白搭了。 对对对对对，分儿再高可能也没有用哈。签证是这个申请英国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去英国留学的同学在即将办理这个签证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了解好这个英国发布的一些关于这个留学签证的一些最新的内容，要时时关注着， 嗯、 以便能够顺利的拿到签证。不要因为说一些新的政策和新的要求的变化而导致这个拿下签证的时间上延误了，或者是没有拿到。对，为此我们其实也梳理了一些最新的一些英国留学签证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哈，也是非常的照顾大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了啊， 希望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没错，嗯，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道程序。那就是呢，申请人要按要求领取这个一个卡片，叫做生物信息卡。那么申请赴英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的学生呢，可以拿到一个有效期30天的签证页。申请人呢，可以凭借这30天签证入境，并在到达英国10天内到指定的邮局领取生物信息卡。那么18岁以下的学生需要由监护人陪同领取，如果10天之内没有领取，就会导致罚款或者是取消签证。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在谨慎的填写出境日期，并且在临时签证的日期呢，要以这个你所填写的为准，千万不要延误，这样会耽误你的这个后期的签证办理的程序。 一定要在这里敲一下小黑板啊，这个签证的日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填好，一定要考虑这样一个因素。 没错， 其实与此同时啊，这个申请人还要注意一下安全的英语语言测试的要求，同样也是敲一下小黑板哈。今天小黑板签的次数有点多啊。 嗯、 英国其实已经变更了安全英语语言考试的提供方，英国的境内呢分为这个伦敦的三一学院雅思安全英语考试，英国境外呢则是这个雅思的安全英语考试。那么高等教育机构其实可以自行去决定评估攻读本科或者是更高学历学生英语水平的一些方法。 此外呢还有一项费用上的明细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有关官员指出啊，医疗附加费是近期已经开始的新政之一，也就是说所有申请赴英停留期超过6个月的非欧公民需要支付额外的医疗附加费。学生每年要支付的这个附加费大概是在150英镑左右，申请人呢在中国要前往签证申请中心的在线支付涵盖整个赴英停留时期的附加费。如果被拒签或者撤签，可以自行申请退款。这项政策也就是说，现在要去办理英国签证需要增加这150英镑的这样的医疗附加费。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哈，这是一个规定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希望大家不要到时候遇到这个情况，怎么突然多了150英镑，这是哪里来的啊？不要有这样的疑问了。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留学的一些具体的非常关键的，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需要这个注意起来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分数啊，就是申请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签证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你们的干货太满了，太密集了，那怎么办呢？小本本一直都记满了，记不下来怎么办？一定要记得收藏我们的节目，反复的听，一直到听懂为止，好吗？请答应我。 我们的节目就是立志于做一个干货满满的节目。 对我们的这个其实知识点和信息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哈，希望大家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把你的留学的规划、留学的一步步的实施的情况都能够好好的落实，也祝大家能够留学的成绩能够满意，留学的生活能够愉快。 好了，那我们刚刚呢，以上就是本期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板块，有更多资讯信息和新鲜的事情等着你们，不要走开哦。 一会儿就回来了，叮叮叮。 微回来。那么今天做客咱们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嘉宾呢，是一位媒体圈的资深记者编辑，而且呢他的英语非常的好，因为他曾经呢去英国留过学，他就是李岩。李岩你好。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好，那你去英国读的是什么学校呢？ 我是在那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读的这个研究生。 嗯，什么专业？ 学的就是这个新闻。 哇，学的就是新闻，非常厉害。 还是本行。 对，据我所知，这个谢菲尔德的这个新闻专业对于英语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是，当时我们那批就要求雅思最高是四科在七分以上，然后我考了一个7.5，然后也很幸运，然后被这个学校录取了。 哇，7.5分说得很轻松，但其实做起来非常难。 对啊，据我所知，7.5分相当于是一个就是 native speaker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吗？就是、 差不多吧。对，但是因为我本科学的就是英语，所以考这个雅思的时候还是占了一些便宜的。 那你在留学的过程当中，你在一开始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刚到那儿最大的困难就是吃不习惯，因为肯定很多人都听说过在英国那边吃饭是非常的不适的吧，就是跟中国的饮食习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刚到那儿呢，再加上因为有点不太熟悉这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水土，所以前几天都是吃不下去饭。然后再加上他们那儿呢是非常习惯于中午吃冷餐，所以呢就让我的胃一开始也受了一些委屈吧。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就是在吃上做一些自己的研究。这也是我到英国我感觉我收获最大的一项，就是我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就是厨艺。 我还以为是在英国开了一家中餐厅。 我也以为是，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高技能高水平的吃货。 对对对对对。 看来李岩在刚刚开始进入到留学的过程中，其实学习方面可能说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稍微小一些，主要是 饮食生活方面有一些 对需要适应。 对对对，因为你刚到英国的时候你那个学业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因为他刚到他的课业的这个压力会小一些。一般来说他这个学业的压力会集中在期末和就是学期结束。然后所以刚到的时候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的问题是最折磨人的。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在这个线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我说，那如果说在英国遇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说饮食住宿或者是出行遇到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克服方法呢？您是怎么克服的这些问题的？ 可能要靠自己的机智和自己的双手去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这只能靠自己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到的时候我们大家留学生会有一个 QQ 群嘛，然后 QQ 群里面就会有那些可能在国内就比较娇惯的那些妹子呀，然后就在群里面不停地问啊怎么办呀，我的床单不太合适呀，或者是我的被子怎么样不太合适啊。然后你要说大家会，就是大家当然会第一时间去给你解答，哎你去哪哪哪买肯定是会好一些，然后你去怎么怎样解决。但是你要说别人去帮你买或者别人带着你去买，大家时间或者是精力都非常的宝贵， 一次两次还行。 对对对对，所以肯定这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 就适应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自己的心理上也需要把自己解放出来，不要太娇生惯养。 对，那其实我觉得出去之后不光是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自己怎么生存的这个能力。 对， 能够 get 到这个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因为我特别就是了解的特别清楚一点，就是像吃饭开车这种，就是包括运用这种智能手机啊这样的技能，它其实是当代人你必须需要掌握的。它是保证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都可以活下去的一个基础。所以吃饭如果说你要是就是学会，我在国内是完全就是不沾这些的，不沾水土这些。然后出去真的是在那个环境下 没有办法了， 对对对对对， 必须得这样， 生活逼迫了我。 逼迫，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在国外留过学的小伙伴哈，不仅说自己的学习能力有提高，生活能力有提高，而且就是自己的这个就自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回到国内就感觉跟原来的那个状况完全不一样，会学会照顾别人了。 对对，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李岩姐，你学的是这个新闻专业。 对对对。 那不同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呢？ 谢菲尔德他这个新闻理论是在全球比较领先的， 对， 他们那边的教授呢也非常了解我们中英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所以客观情况下，在我们中国学生到那边去学新闻的时候会遇到两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一种是那边的导师不愿意带中国的留学生，他们觉得我们的思维已经成为定式了，他们不愿意接收。另外一种呢是他接收你，但是他放任自流，他不愿意给你教导， 这是非常常见的两种情况，而且在我身边都有具体的实例，就我的同学在这样的导师下，一种是被导师拒绝，另外一种是被导师拖着然后延缓毕业，他一年学不到什么知识。 嗯，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就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师，比如说我们当时那个院长，他们也是愿意用他们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你交流跟你辩论。 嗯， 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国情，所以中国的留学生在国外的课堂上，就尤其是像就是成绩稍微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会就有自己思维能力的，会跟老师就进行一种辩论和沟通。 嗯， 其实也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嗯，文化融合的过程。 对对对。 那你在英国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实习经历，有过实习经历吗？ 我们这个学校它会在每年学年结束第三个学年开始的过程中，然后带我们去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台，因为我们学院可能也是在英国就新闻界稍微有一些就是实力吧。 嗯， 然后当时带我们去 BBC 去看了一下。嗯，还有一个非洲的那个电台，我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那是一个非洲广播电视台，然后他呢在伦敦是有一个自己的电视台的演播间，然后同时呢还会有一个他们电台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了看。然后还有就是去了金融时报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去他那儿，也就是说媒体就是平面媒体然后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纸媒， 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沟通。 嗯， 然后我自己私底下当时也是在这个新华社驻伦敦分社那边的一个分社。嗯，然后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也不是实习吧，就是帮他们做了一些工作。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能力也算是一个锻炼。 嗯， 那其实挺全面的了。 对， 各个方面都有涉猎。嗯， 没错，而且他是站在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去纵观世界上面的新闻事件。 对。 嗯，是很高的一个舞台。嗯，一个平台的。 那在不同的这个实习的这个媒体上，就是实习起来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嗯， 比较难适应的地方有哪些？ 有哪些坎坷？ 我觉得还是在当地吧，比如说你像在 BBC 和那个非洲那个电台，虽然它是非洲电台，但它其实已经是英语化的。 嗯， 就是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去他们这样的就是本土的这样的一个 native speaker 的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去跟他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用语包括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他们其实你像他们写新闻也是有一定的模板的。 嗯， 咱们可能还是不太会适应他们这种语系环境。 嗯， 你经过因为研究生在那边训练时间比较短暂嘛，一年到一年半，或最长的就两年。 嗯， 你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出来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写作模式呀，和他们这种日积月累经常就是经验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你融入的时候，因为我们实习也是很短暂的嘛。 嗯， 但我们通过这短暂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对这种新闻点的把握，包括新闻稿的这样的编写， 嗯， 还有这个就是新闻要素的怎样编排，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的，这可能也是需要长期去磨合的。 嗯， 但我们短暂的实习应该是改不过来。 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我们要客观的看待问题。 嗯，没错。嗯，那现在你和过去就在英国留学的老师和同学还有联系吗？ 我跟我的导师应该还是保持着一种网友的关系吧。 网友的关系。 我每年过年会给他写一封邮件。 嗯， 然后我会跟他汇报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他是比较惊讶我回来进了这样的广播媒体。 嗯， 因为谢菲尔德他其实是培养学生是以新闻理论为主。 嗯， 像我的导师他是就是在全世界这个领域范围内，它是新闻，就是新闻道德，就是尤其是就是多媒体这个新闻环境下新闻道德的应用，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在英国那边很多这个新闻道德的教科书都是他来编写的。 嗯， 然后他自始至终都会以为我回国之后会在这种平面媒体里面然后从事，或者是去学校里面从事一种理论上面的工作。 嗯， 没有想到我直接进入了这种实践过程中。 嗯， 所以每年我会给他写邮件告诉他我今年有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就是一些寒暄的话吧，希望导师你来中国玩一玩啊。他就说， 嗯， 哎，我也希望我到中国玩一玩啊，祝你有一个好的未来呀，啊，就这样。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一种 情谊 在里面， 对， 师生情谊在里面，没错， 很难忘。 嗯，好，那就是你的同学们，他毕业之后大部分都去哪儿工作了吗？就是真的像你刚刚所说的，都会在平面媒体搞一些新闻理论方面的工作比较多吗？ 是这样的。 嗯， 我们当时一些要好的一些外国同学， 嗯， 其实就是他们在新闻行业里面很少。 嗯， 有一些就是很明显就是有一些进了公关，因为可能外国留学生他们读到研究生这个阶段都是家里面有一定的实力，或者说自己比较努力刻苦的，然后他们会比较实际一些。 嗯， 可能在国外公关工作是比较挣钱的。 嗯， 然后很多进了那种高端的公关公司。 嗯， 然后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当时我们也是一个 team 的一个男同学，他呢可能也是家庭比较就是衣食无忧吧。 嗯， 然后他去了电视台工作。 嗯， 对。 嗯， 然后中国的一些同学呢回国之后就发展的就是比较多样化了，有一些就是我要好的同学去了新华社、中新社这样的国社里面，然后有一些就回到自己以前的工作单位。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跟资深记者编辑李岩一起聊一聊他在留学期间的一些相关的故事和经历。下一部分的访谈当中，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些在英国留学的一些独到的吃吃吃买买买的攻略。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不要走开。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楚嫣。 各位好，我是张彤。 嗨，我是李嫣。 那李嫣姐，我们也想知道啊，就是你在读这个研究生期间，你觉得你在学业方面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说，因为他们都说这个英国的留学啊，就是比如研究生是很容易进，但是很难出的。你觉得根据你的亲身经历，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坦白说吧，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他每一科都会跟你留非常多的作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前面你刚进的时候可能会课程比较轻松，但是随着你这个课程逐渐的深入，他每一科老师会给你留大大小小的论文，就 paper 嘛，那会儿就写 paper 写到就是可能一周就是一篇5000字的论文，一周一篇，有的时候可能一周要两三篇，那你就不停的赶这个 deadline 嘛，然后我那会儿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几个就天天去图书馆刷页。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刷过页去学过习啊或者怎么样，我也没有，对对，真的是，我可能就在国内的时候看个小说可能会看到半夜，但也从来不会说成宿不睡觉，但我在国外真的是，我那时候特别流行一句话嘛，说是你没有在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不足以谈人生，我记得应该是柴静的一句话，那会儿我们天天在外面就自己自嘲嘛，说没有在谢菲尔德图书馆刷过页的你就不足以谈人生，每天就说就因为而且谢菲尔德的这个图书馆很漂亮，它是落地窗，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从夜里面就从晚上9点就进去，然后从夜里12点，然后一直就是一边写一边看着外面的天空，一直看到凌晨5点，它那个太阳升起来。所以那时候说科比见过凌晨5点的什么洛杉矶，因为他天天打球嘛。 对， 我说我们几个也是天天见着谢菲尔德的 这个天天见5点的太阳， 因为我们赶论文，赶论文真是我这个人生中非常精彩的一步，而且我在这个赶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成为了一个写论文的行家，然后一直到后来，我真的 熟悉套路了，是吧？ 对，我特别会写这个论文的文献综述，就是你们可能写论文在国内也会有那个前面有那个 literature review 嘛，然后我写那段写到在行到什么地步，我们 teamwork 的时候外国人都不写，都交给我写，就专门去搜索这个资料的汇总啊，还有最新的这种文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大纲啊，我对这方面特别在行，这可能是写论文带给我的这个独特的收获吧。 没有白付出的， 就是。而且我想，如果以后在那种国外的环境当中，咱们在国内写论文都憋着挺难受的，还要用英文写， 而且一周两三篇五千字的， 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压力真的挺大的。 对， 而且他会强迫你用英文去思考，因为他那个外国人，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就是老师特别有意思，那是个女老师，她应该是牛津毕业的，然后是一个女博士，搞这种新闻理论研究的。她最大的成绩就是她提出了一个新闻框架设想，就是它这个框架呢，用于就是他们那个西方的那种新闻报道里面，它是也就是生拉硬套的那个框架，但这个框架是他提出来的，然后他当时就给我们布置的那个论文呢，都是就是如果用他的框架去套这些新闻事实，你应该是怎么去写这篇新闻报道。所以那会儿我们的论文都是跟他这个框架有关的，但是他那个框架呢，其实你要想把它理解得很透彻，必须是要有他们这种就是可能就是英国人的思维的。所以那会儿我们经常跟几个中国留学生在一起用中文激烈的争辩他这个英文框架应该怎么去套，所以他会强迫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用英文的思维去思考，我觉得也是蛮锻炼人的。 思维模式被打开了很多个次元了，其实。 对对对。 那这个论文完成之后，他的这个通过率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达标呢？有没有不达标的情况？ 有啊，有啊，很多的。国外这个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他这个国外这个论文是非常严苛的，他为了就是考虑到你这个学术能力嘛，而且谢菲尔德他又算是一个就是学术方面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高校，排名比较靠前嘛，所以他那个论文你先交上去之后，在你的这个提交的网站交上去之后，他都会有一个查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超过 20%你就这篇论文就报废了，所以你这个20是一个死线。然后但你说句实在话，有些人他可能在写就是文献综述的时候，你就会引用到别人的文章，所以这个查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为了让你就是提高你这样的一个论文自己书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这个线压的是很低的，20%是你这个论文重合，就是他判断作弊的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导师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就是论文的这个导师嘛，就是最终的导师，同时我们这个学院还会有一个系主任，同时呢他还会有一个生活导师，这个生活导师就是在你日常这个课程里面遇到什么困难，他这个导师会管你这些事情，导师他们在审核你论文的时候，他还会根据你这个论文的心意，他有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来去考量，那这个呢就是非常主观的了，导师觉得你这个论文非常精彩，那他就给你过，导师觉得你这个论文不行，那你可能就不过，可能你觉得你这个论文写的这个点非常的新颖，但是他觉得你这个就是非常一般，可能就是很不新鲜，他就给你 pass 了，但是很有可能你写的东西很次，我当时写的东西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是不抱什么，就我其中有一门课我自己是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的，我写了当时中国一个特别小众的网站叫饭否，我去的那几年这个饭否这个网站是刚出来，但它遇到一些困难，中间也关闭了，然后我就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做，写了一篇论文去跟这个导师去沟通，因为它是一个很小众的网站，没有什么商业的这样的一个运营，但是它遇到了一些就是经营上的困难，但它又是一个新媒体的体现，没有想到导师给这篇论文打了非常高的分数，老师眼里可能我这篇文章更打动他们，所以其实这种很主观的判断你无法来得出来结论，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还有一个硬性规定，就是你每一批学生里面至少有10%到15%是学术能力不合格的，所以你不管考成什么样写成什么样，你的同学里面就肯定有10%到15%的人 是不过的， 对，他是不过的， 会挂的， 对， 哎，那咱们刚刚聊完了这个在英国学习专业方面的一些事儿啊，那咱们接下来该聊点更轻松的了。 这个肯定也是很多就是想要留学、向往留学的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刚刚其实李岩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说其实在刚刚进入到留学生活的时候，其实可能学习方面适应起来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可能生活适应起来稍微的有点难度。 对， 那如果说在这个留学期间想要追求一个稍微精致一点的啊，稍微精彩一点的这个留学生活，肯定吃买住行什么的都很重要。 没错，你刚刚也提到了吃，咱们民以食为天。 那我们在中国这吃香的喝辣了，到那边之后 就是冷三明治、冷披萨，然后还有加冰的这样的一个牛奶，你肯定包括冰水，他们都没有热水壶的，你在温度上你就无法适宜，那更不要说吃的品种了。 嗯、 然后尤其是那边调料又特别少，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味道嘛，那边就很淡，所以你肯定到那就吃不惯。我们很多同学到那前几天都是愁眉苦脸。 嗯，咱就先说早餐吧，他们早餐都一般都吃什么呀？ 哦，那就是早餐就是冷三明治，然后喝冰牛奶，然后有的人生活好一点会拿点那个水果，但也都是冷的、冰的。 哎，就这冷，我觉得中国人的胃就受不了。 要是我，就是已经开启了拉肚子的一天了。 从早然后到晚。 对，从早到晚。 嗯，那面对这些就是吃不惯的英国食物，那我们的就是中国留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更好的去适应一下自己的生活？ 自己开一家餐厅。 那是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然后我们刚去的时候大家都吃不惯。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那会儿特别有意思，就我刚到我就听见有人敲我们家门。就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公寓在哪个楼嘛， 嗯， 然后我就开门，我就看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说你谁啊？他就是那个，他是咱们这边就是传媒大学过去的，然后就我同学，他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咱们都在那个留学生群里面，我说哦你好，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你会做饭吗？我说我会一点，他说那太好了，我也会一点，咱俩拼一起可以一块吃顿饭， 就是、两 点对，真的是。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开始了一顿友谊，一个友谊，然后和一顿饭，然后我们就这样搭伙吃饭，吃了一个星期，大家的这个厨艺都在不知不觉中就是 精进了不少， 真的是飞速提高，因为。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和较劲的过程，而且同时你不是一个人吃饭，你就可能想着做得更好一些， 对， 然后你这个不知不觉中你厨艺就锻炼出来了，然后同时呢、 哎、 我们这些留学生也是就是可能在中国就已经上了四年大学嘛，然后过去读研的这些人呢、 嗯、 可能要更活络一些， 嗯， 大家到那就开始找饭馆中餐馆， 嗯， 谢菲尔德当地有哪些好吃的中餐馆，然后每个中餐馆就是主要做哪些菜，我们一个月就已经搞清楚了， 完全熟络了。 真的，那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什么说、要是出国留学，你不一定回来之后会成为一个好的学术研究者，但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厨子， 美食家 一个厨子或者是一个美食家。 是因为那个情况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你说适应起来，就是咱们都已经在国内生活了20多年了，然后突然说改变一个环境，其实待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没错， 就可能说还是自己动手去做、可能更实际一些。 那刚刚咱们提到了说如果吃不惯英国食物咱可以自己做，那有哪些比如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能够满足这个留学生自己做的时候，然后但是呢又能提高他的生活的就是吃这个饭的质量。 哎，我听说那边的蔬菜是不是很贵？ 对，那边蔬菜很少，土豆特别多、英国人干嘛就是土豆土豆土豆嘛，对、然后其实那边你要想做好一顿饭，关键就是你只要熟悉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超市。英国每个地方都会有中国超市，中国超市会有一些你在英国当地根本买不到的调料，就中国这边的调料嘛。那你做饭就是还是要靠这些调料调味的，然后去轻轻松松的买西红柿、土豆、茄子，这些是英国超市里面最常见也最便宜的一些蔬菜。然后用这些蔬菜加上这个鸡肉，还有牛羊肉都是超市里面比较常见的，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吃鸡肉，然后用鸡肉和这些蔬菜搭配，然后加上中国的调料，很方便就能炒出来一顿菜。 其实我就想到了很多土豆鸡块、大盘鸡，其实都可以的。 大盘鸡这种菜要做起来太难了。我有一个姐姐，当时我去英国的时候，她已经在英国毕业了，她比我读书读得早，然后待的时间长。她在英国待了那么多年，她已经完完全全用英国当地的面粉啊，还有工具啊，可以从和面、剁馅、包饺子，自己一个人可以做。 哇哦！ 对。 我觉得这已经是征服了英国人的胃了， 天 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我感觉他还可以开一个中国餐馆， 对，很有实力。 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事例，就是当时我姐去我那个学校去看我，因为我当时刚去英国刚读书的时候，我住的是学校的这种公寓宿舍，然后我们那宿舍里面全是外国人，就我一个中国人，然后当时有一个加拿大一个大哥，那大哥是学考古的。然后他非常帅，非常英俊。然后他在厨房，本身他又对我非常的好奇，因为他发现我经常穿着睡衣在厨房工作，好像外国人从来不会穿着睡衣在厨房做饭。然后他老观察我，后来他又发现有一个女的经常出现在我厨房，然后他问我这个女的是你什么，我说是我的远房表姐嘛，我说来帮我做饭。从那之后他就每天在厨房守着我的表姐，然后因为他 他一听说我表姐来给我做饭了，他感觉我表姐一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个英国人，我从来没见他在厨房做饭，他每天就是两片面包加一个火腿，要么就是拿一瓶红酒，然后就在英国就在那个锅里面煮大米。他连蒸米饭都不会蒸，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他就守了我姐守了好几天。然后我姐有一天做了红烧肉，他在那个旁边目睹了全过程。他说你这是用什么做的？然后我姐说用猪肉做的。他说你用猪肉做出来这么美味的就是料理，他说你这用的是什么东西？我姐说 魔法，你是 magic imagination。 我姐一个理工科的女生，她就非常朴素扎实的就告诉她我用了什么什么什么。她说为什么我用什么什么什么都做不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当时我姐就说我分你一半啊，因为她是一个男的嘛。我姐做了满满一锅，我两个吃了半锅，分给这个英国男孩一半锅。从那之后我姐就是这个英国男孩梦中女神了，每天都问你姐啥时候散，你姐能做啥， 已经拴住了他的胃了。 真的是就简简单单这一顿饭已经把他征服。 哎，我记得之前还看过一个，就说有一个好像是中国的那个妹子哈，去这个英国留学，怎么就是用一顿饭征服了全家人的胃，就是她男朋友的全家的胃呢？就用这个老干妈炒了一锅饭，就是 老干妈 炒 饭， 就把他们的胃全征服了。 真的是 啊！ 天哪，中国美食的魅力， 还有番茄炒蛋，就两道菜就征服了，哇，好神奇啊！ 哇，那我觉得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点小提示，你要是想出去拓展一下你的人际关系，你就赶快把厨艺学好吧，绝对有用。 我觉得还可以带点火锅底料啊，老干妈什么之类的。 对，哎，在国外有这些就是像老干妈呀，或者是这种底料之类的吗？ 非常贵，这些东西非常贵，因为它运输的成本比较高。你要能从国内带的话，就是你的箱子只要足够大，其实我觉得带衣服啊，带什么鞋子这些都其实很没有必要，在那边都可以买。就带这些厨艺，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调味料呀，然后什么锅铲啊，这些就是厨房工具，那边买不着，就是顺手的嘛。这些是最有必要，而且实用性很高。 对， 你用不完都可以打包卖给你的学妹或者送给你的学妹。 都提升了生活的质量了，也是自己不断适应这个生活的一种表现。 没错。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在中国咱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叫外卖已经太平常不过的了。 对， 在英国它有叫外卖这种商业运作 吗？ 英国我说句实在话，它这点是真的比不上中国。因为我出国之前的时候，其实像国内像什么饿了么呀，然后这种美团呀这样的平台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那会儿我们大家都流行打电话叫外卖。我出国早嘛，但那会儿已经非常方便了，我知道这个馆子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还能送过来。英国它其实很落后，一直到我回来的时候我都知道他们那个外卖就是在一个网站上。这个网站就叫外卖网站。然后整个谢菲尔德对提供外卖的这些餐馆都在这上面。假如说你知道这个餐馆的电话，你给这个餐馆打电话说喂，我要订什么什么外卖，他都不一定给你送。他说我们没有人，因为那边的劳动力很稀缺嘛。所以他就只能在这个网站上，网站有什么你就订什么。然后你就去买，然后他这个网站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呀，就会有专门的这个外卖小哥给你送过来。但它这个种类其实很少，主要就是以什么烤肉啊，然后什么披萨呀，然后要么就是中东那边什么就是 kebab 呀那种。 它是有特定食物的，不是所有都能送。 对， 那这个人工费贵不贵？送外卖的钱贵不贵？ 它加在这个外卖本身上，一顿大概也就是120磅吧，反正外卖肯定要比堂食要贵一些。 就据我所知，我之前听他们讲个笑话，说这个就是在国外，因为人比较少，劳动力价格特别贵。 对， 然后咱就说比如说你在街上面遇到点什么突发的身体状况，因为叫救护车特别贵嘛，动辄的可能要上万块钱。然后他们走着走着自己突然要晕倒了，然后赶快拉住旁边人说不要给我叫救护车。然后再自己晕倒， 付不起。 对，付不起，太贵了。 是。 那咱们刚刚聊了这个叫外卖是不是方便，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重头戏，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英国有哪些不能不吃的英国美食。 这其实是一个笑话，就是你要如果问一个人，哎，你知道英国好吃的有哪些吗？这本身就是一个病句啊， 不符合实际情况。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英国美食，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它这个词语就是一个， 就 是一个 叫英国食物， 真的是这样的。你有的时候我说句难听的，你英国那些东西你都难以称它为一个食物。你食物你是让你有饱腹感， 评价这么低吗？ 真的是。 那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没有？给我们让我们听一听啊，血淋淋的事实。 我感觉很多人可能大家说到英国的美食，可能什么仰望星空派呀、啊，什么炸鱼和薯条啊，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梗这些例子了。 嗯、 我在谢菲尔德那个地方，谢菲尔德是属于约克郡，它属于大约克郡的一部分嘛。 嗯。 然后约克郡有一个美食是可能其他地方你都吃不着的，嗯、它叫做。Yorkshire Pie 就是约克郡派， 嗯， 然后这个派呢和我们在麦当劳吃的这个派呢或者是肯德基的派是有截然不同的。我们可能想象的什么苹果派呀、啊、都是哎呀那么好吃甜甜的，然后外面烤着一层酥酥的皮， 嗯， 他们的派叫做牛腰子派，其实、哦、而且这个派吧它的名字叫约克夏派，你是不了解它这个派本身的内容的。当它端上来的时候，你真惊呆了。它外表也是那么的楚楚动人，小小的一块圆圆的。当你用刀切开的时候，它流淌出来的东西是黑黑的，带着血腥味，然后又软软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去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会告诉你那是牛腰子，而且不是百分百做熟，是七八成熟，带着血水，然后那种和血腥味的。因为国外它这个宰肉是不放血的嘛。就是他们认为最精美的，你只有在下午三点，然后最火爆的这种约克郡当地的餐厅才能点到的这么的一道美食。你吃一次会怀疑人生，但是我也有一些国内的同学，上海人，他自己一次能吃四个这个派，真的，他要看你的胃口。 那这个是算是最黑暗的料理。 对 对, 对。 那有啥让你特甜心的料理？ 也有当地的餐馆我要推荐。哦、那家餐馆我后来了解到，去年的时候就2016年的时候它倒闭了。但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它是谢菲尔德最好的一家西餐厅。 嗯、 它非常有名，已经有过上百年的历史， 嗯、 叫三条鱼吧。 嗯、 然后就是主要是吃海鲜的，然后他们会从就是英国海岸那边运来新鲜的生蚝啊和那种鱼啊海虾，然后用他们就是传统的这样他们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料理方式给你做海鲜。 嗯， 然后那会儿在谢菲尔德我们也是比如说就是庆祝一门课结束了大家才会去吃，因为其实挺贵的，人均下来要好几百，一顿饭可能要上千。 嗯， 学生嘛那个时候可能钱就没有那么的宽裕、 嗯、 吃一顿饭要花那么多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小不舍的， 嗯， 但是真的很不错。他们那边可能做这个，如果是家庭类的饭馆，很多年的历史，它是能让你就是尝到不一样的这种传承啊，或者是他们这样的一个、 嗯、 就是这种匠心的这样的一个料理。但是现在已经关门了， 嗯， 哦，所以也估计大家在谢菲尔德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了。 嗯，还是有点可惜的啊。 对， 嗯， 好，那刚刚呢，我们聊了聊在英国吃货那些事儿，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话题就是花钱。 嗯，对，其实这是大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 其实既然要生活嘛，衣食住行每天都是在花费的。 嗯、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作为我哈，就是有一个留学梦的人，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大概要多少钱？ 嗯， 有一个范围没有？ 你其实。哎，怎么说呢？过得好和过得不好，他看你自己的选择吧。 嗯、 对，但是一般来说，基础的说，因为我是2012年的时候出去的，那个时候， 嗯、 一年30万人民币是足够了。 嗯， 就如果说是你想要活下去，而且活的就是滋滋润润的，不会受委屈，然后也不需要打工的话，30万就足够了。 嗯， 但我也了解，因为他这个学费，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这个专业是10万人民币。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不断在涨价的，现在可能要涨到15、16，快20的这个阶段。但是在我出去那年，学费只占你总体生活费的就是一小部分。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我了解的，他们其实就15万就出国了，交了10万的学费，然后5万其实就是5000磅。 嗯， 然后他这5000磅呢，在英国当地呢，其实，打工可能会给你一定的收入，比如说在赛百味啊，然后做一个什么兼职啊。 嗯、 你不打工的话，5000磅也有，就是天天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回来做菜，然后就那么也坚持下来了， 嗯、 一个月。100-200块钱人民币，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人家也这么就是过下来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当然也有多的，像那些家庭比较殷实的同学，他们一年可能要花个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也是有的。 嗯，这个还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对对， 要因人而异。嗯， 对，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聊一聊在英国购物的那些事儿吧。 嗯， 就是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英国有没有网购？ 英国在电商方面做的其实是很一般的，但是像英国它有两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百货，一个是 Selfridges，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百货商场，还有一个就是 Harrods 在那个伦敦嘛，就是它老牌的这个商场。然后这两个商场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网站的，包括一些英国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什么 Clarks 呀，然后什么 Burberry 啊，总之他们自己的牌子也会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你可以从网站上订购。英国当地的邮政系统还比较发达的，你在网站上订购了之后，然后它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到你的手里面，然后你觉得不合适，你在那个就是它这个商品的这个盒子里面写上退货单，然后也可以退回去。这个流程售后的这个服务都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网站可以让你就是什么都可以在上面买，这是没有的。 在出国留学之前，我们都在国内都需要必备哪些物品呢？ 我其实是不推荐大家带衣服和鞋子的，因为首先像英国它是一个气候比较多变然后比较冷的国家，你到那之后你肯定要在当地然后根据气温来去合适的添衣服。在英国当地买衣服其实要比国内买衣服要便宜一些，所以我推荐大家衣服和鞋到当地去买。然后像必需品啊，我觉得床单和被罩这些你可以在国内带一下。然后因为在英国它这个对棉质的这个区分是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的，你想买那种很高档就在国内纯棉的这样的一个床单和被罩，在英国是要花费很高的价钱的。在英国花费很基本价钱的，就是比如说几百块钱人民币几十镑买到的床单被罩，它的这个舒适度和在国内买到的床单被罩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们贴身的可能对于留学生来说最日常的就是可能就是床啊，然后包括吃饭这些，所以我建议这些其实是可以在国内带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要从国内带锅，这个我不建议从国内带锅，就比如说像我说的这些什么就是厨具呀，然后什么 筷子， 对对对，调味品呀，然后包括哦，转换插头是我推荐一定要带的。转换插头你在国外买，因为国外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可能只有中国超市会有，然后有的时候因为英国那边关门，就是这些超市关门都非常早，所以你可能没有合适的时间，或者你最需要的时候它买不着。转换插头、插线板，然后还有这个床单被罩，然后还有这个调味品，这些是我非常推荐购买的，然后剩下的你带着钱就行。 赶紧记在小本上，这都是干货， 拿着红笔画重点， 生活经历啊，这就是 那在英国留学购物有哪些商品特别值得购买，并且呢能够带回国人送人或者是自用呢？ 我是这样的，我因为特别喜欢买东西，所以我在那边还是比较有经历的。在英国当地你如果是送人的小礼物的话，我非常推荐在送英国当地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大家肯定都知道巧克力，世界各地的这些巧克力都有非常著名的品牌，而且中国其实也是一个日渐发展的一个巧克力的市场，因为在咱们中国其实是没有成熟的这种巧克力品牌的，但是巧克力在中国又是一种非常高档非常有意思 很受欢迎的， 对对对， 一个 礼物， 什么节日都能送巧克力， 真的是这样。 对，而且巧克力在就是可以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对， 不过分，然后也不会那个少这个意思， 对，所以英国当地买这些就是买巧克力，然后各个高中低档的这个巧克力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实惠，然后赶上比如说节假日啊，它打折的力度都非常的大，然后同时呢，像什么美妆用品啊、香水啊，这些都是价格相对国内要非常低廉，然后也可以送出去的，以及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护理的品牌，什么Body Shop 啊，什么这一类的品牌吧，然后它都是非常物美价廉，然后在国内买不到的。然后我个人比较推荐，就是如果是非常亲的人，比如说像送父母啊，或者是自用的，我非常推荐在英国当地买鞋。因为英国那边这个皮具的制造呢，对于欧洲来说他们是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验和经历的，他们做鞋呢是非常精致的，然后我们国内嘛可能买衣服你可能会买到合身的，在国外可能会买大牌，但是鞋这方面英国有很多这种传统的做鞋的世家，就是手工做的鞋，他们这个鞋精细到什么地步，然后比如说我妈妈的脚是比较宽的，而且她以前年轻的时候骨折过，她的脚骨头呢会比正常人脚面的骨头会高一块，而且只有右脚有，左脚没有。我把这个需求告诉他们当地做鞋的师傅之后，他能做出来 一双外表看上去一模一样，但是左脚就我妈穿上去之后，左脚和右脚明显感觉就是非常贴合，不会硌骨头的那样的一个鞋，而且它要比一般的鞋要宽一些，就是非常 的 舒适。对，然后它这个做鞋，而且它没有什么价格，它可能就是你原价的基础上加个一二十磅就可以给你改。有的这种成品的这个鞋店，比如说 Clarks， 你在它的官网上告诉他我要做一个比较宽的鞋，你钱都不用加，他就会给你就是改好。 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嗯，所以我觉得在英国如果是自用的话，就是自己买鞋或者是送、就是送给爸妈送鞋子，这是非常就是实用而且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价格同样品牌要比国内低就是五成左右，所以它也是非常实惠的。 我就问一下这个莲姐，英国留学生如何在海外 shopping 同样能够买到东西但是又能省银子呢？ 那一定要赶上他们这种特大的节日，就像我说的，英国人其实特别爱逛街，他们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bank holiday， 叫这个节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确切的名称来定义它、对，就是说银行假日嘛，总之那天就是每周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周一，这个周一他们是全部放假的，然后单位也不上班，学校也不上班，然后但是这种节日呢他的商场都会搞促销，他这个促销活动还是力度很大的，你赶上节假日去购物的话，他经常会什么买二，就是买三个东西收两个的价钱呀，要么就是打折呀，然后以及在英国他们当地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除了折扣村之外，他当地会有一些就是名牌的折扣店，说是名牌也不是那种很大牌的那种奢侈品牌、就是很就是中高档的品牌，但是他那个价格呢，就是他的价位大概是在 Zara 和 H&M 这种价格就是档次上，你就可以买到非常高端的衣服，比如说什么拉夫劳伦呀，然后什么 Marbury 啊，这些都是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种，但是它也就是就没有说过季啊，就是他们处理的呀，然后你就赶上节假日然后去。